世界会动人得多，人离我他相差再多，仍然能同左。 我想喜欢听广播的人，尤其是夜里广播的人，大概还是都保有着很多非常纯情或者说很感性色彩的东西，因为这真的是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做的一件事情。而此刻，谢谢你还在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来自郁可唯的时光正好。对啊，你不来我不老，我在未来等你。刚好下面这首歌呢是来自好妹妹乐队演唱的，也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西朋友，25岁生日快乐。 课堂上老师说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

这么神奇，有时候一首歌就可以安抚到今天有点稍微觉得受伤的心。发现这个世界上原来有人在乎自己的感受。对呀，其实我们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有时候偶尔的一些不幸不过是命运在考验我们到底能够有怎样的抗打击能力。如果你挺过去了的话呢，经验值就会增加了。今天晚上如果也想电波当中点播一首歌送给家人朋友爱人的话呢，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下面这首歌呢，我想带给一位老听友了，看到你的留言真的是让我很感动，而且录了几盒磁带这件事情好像是我小时候在做的事情，而此时此刻呢，看到你曾经为我这样做过，非常的感动。我也不知道哪一首歌能表达我此刻的感触，就带来一首可能大家最近也经常听的，我送给你吧。这位叫做 One Girl 情的朋友，你说初中的时候每天写着作业听电台，然后为了反复听呢还录了几盘的磁带，高中时呢宿舍熄灯了也会听一听，觉得很亲切。这种超级喜欢一件事情的感觉也代表着年轻，你还有活力，还有一种执着的劲儿，超级喜欢你。愿大家不管多大心中都会怀有着当年最爱的那种情怀。 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 柔软像棉花糖，想一口咬下去， 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的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 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 相信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 Oh baby，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我更爱你，拉钩上吊一百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谁被吸引起上吊一百年必须变好，一言为定， 带来的叛逆， 其实我在想你， 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 冬天下雪拥抱着你， 春天下雨陪我的屋檐， 夏天陪你吃着冰淇淋，秋天落叶满地会为我披上外衣，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谁被吸引记忆， 花花圈圈诅咒你，其实我超级讨厌你，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不能没有你，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好，一言为定， 打了个喷嚏， 其实我在想你，这种感觉叫心有灵犀，这一生与你纠缠不清。 听到这首歌，是不是觉得很多的画面一下子涌了上来？现在有许多可以记录平凡人他们生活里点点滴滴小浪漫的这样的视频，真的有时会看的人心里暖暖的。因为不管我们拥有怎样的生活方式，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自身还有没有那种对浪漫的追求，对对方的感恩等等等等。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情歌。 泪一滴滴被反锁，情书在不朽淹没成沙漏，青春的伤忧白云飞走，曾够与还有闪过的念头潺潺的流走，命运好幽默，让爱的人都沉默，一整个宇宙换一颗红豆，回忆如困兽，寂寞太久而渐渐温柔，放开了拳头反而更自由，慢动作缱绻胶卷重播默片，定格一瞬间，我们在告别的演唱会说好不再见，你写给 已经没有时间听情歌，但是你的脑海当中一定还藏着一些过去听过的情歌。我想点歌节目大概就是这样吧，能够帮你唤醒一些过去的记忆。好啦，今天上半时段的爱的更久点先到这里，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我们下半时段继续吧。 写给未来的自己，我这 感受文艺复兴时代法国宫廷古乐的魅力。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公益演出第八场

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坐标北京建外大街14号。欢迎各位来到五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久点。此时此刻，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请登录新浪韩丽微博。忙碌一天之后，送你一首轻松的歌。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蹦蹦跳，你脸上你的坏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得像只猫，脾气不好时要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多少人在听这首学猫叫的时候，忍不住就把你会的舞蹈动作，在看某抖的时候学到那一切，忍不住就想表达出来了。现在当你有时候刷这个某抖的时候，会觉得人生其实有很多小乐子是自己可以找给自己的。当年后舍男生也是这样的，就是模仿 copy， 但是因为技术的关系并没有普及到我们所有的大众。而现在呢，有了这么多的方式可以让每个普通人都走到你的眼前，只要他是真实的、可爱的、美好的，我想都会得到你的小心心。生活无限美好，因为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你在乎的是什么。下面呢，就继续帮助听友们来送出他们的歌曲，我想这一切也都是他们所在乎的。这首歌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在杭州的一位听友点播的，当年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经常听爱得更久点，

将一呼一吸的不作无恙，我勉强自己体谅缘分的像柳絮，一起风就不由分说各自飘荡，思念是最暖的忧伤，像一双 有时候很顺当的感情是真的不需要做太多努力就会顺其自然佳偶天成，而不断的磕磕绊绊，不断的让彼此心累，也许真的就是缘分浅飞。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带给你的最后一首歌是五月天的好好好好的结尾五月的所有日子，一起迎来全新的六月，我们南宗女友见吧。 人的转角盖一座城堡，我们好好到疯掉，像交会失散多年双胞，生命在一场不顾烟火下的眼角，世界再大不过你我凝视的微笑，在所有流逝风景与人群中，你对我最好，一切好好，是否太好没有人知道，你和我背着空空的书包逃出名为日常的煎熬，忘了长大，忘了要变老，忘了时间要走， 到最喧嚣的狂欢，寂寞包围着孤岛，还因为驯服想念能陪伴我，像一只家猫，它就窝在沙发一角，却不肯睡觉。烦恼不知那些日子会是那么少，时间的电影结局才知道，原来大人已没有